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三伏枯树天儿，三子晒帽檐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来自 VIP Kid。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龟兔赛跑，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曾做过像小兔子一样的事情呢？希望在今天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会再多一些警醒。龟兔赛跑。从前森林里有一只兔子，它总是吹嘘自己跑得有多快，乌龟一向慢而稳，因为厌倦了兔子的吹嘘，向它发出挑战，比赛跑步。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围过来观看，兔子在比赛中跑了一会儿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它回过头望着慢而稳的乌龟嘲笑道，就用这种慢吞吞的速度，你怎么敢指望能赢得了我？兔子伸了个懒腰，躺在路边开始睡觉。它心想，我有的是时间休息。慢而稳的乌龟爬啊爬，爬啊爬，到终点之前它从来没有停下来过。观看比赛的动物们为乌龟大声欢呼，把兔子吵醒了。兔子伸伸腿打了个哈欠，继续开始跑，但这时已经太迟了，乌龟已经到达了终点。从此以后，兔子总是提醒自己再也不要吹嘘自己跑得比闪电还快了。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There once was a speedy hare who bragged about how fast he could run. Tired of hearing him boast, slow and steady, the tortoise challenged him to a race. All the animals in the forest gathered to watch. The hare ran down the road for a while and then paused to rest. He looked back at slow and steady and cried out, "How do you expect to win this race?When you are walking along at your slow, slow pace." Hare stretched himself out alongside the road and fell asleep, thinking, "There is plenty of time to relax." Slow and steady walked and walked. He never, ever stopped until he came to the finish line. The animals who were watching cheered so loudly for Tortoise, they woke up Hare.Hare stretched and yawned and began to run again, but it was too late. Tortoise was over the line. After that, Hare always reminded himself, "Don't brag about your lightning pace, for slow and steady won the race."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把窑桥以南车多流量大，受其影响呢，丰体南路西段出京方向是车行缓慢。另外，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沟背店路段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四惠桥，受其影响啊，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也是行驶不畅的。另外，在西部环路这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西三环的紫竹桥到莲花桥，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啊，这些路段呢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流量大啊。今天是周五，又是赶上晚高峰，北京文艺广播还是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7，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晚上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北京啊，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流行的、雅俗共赏的、先锋另类的等等啊，只要是富有生命力而鲜活的文化艺术，都能够在这片沃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是万物生长。那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走进的是目前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啊，位于西什库大街33号，建于清初，时称救世主堂的西什库教堂。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会了解到它的哥特的这个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啊，了解它的历史沿革与故事，我们还将特别惊喜的给大家介绍正在此处进行的要持续101天的西什库艺术季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西什库艺术季的策展人，也是社区美学研究者张斌老师，欢迎张斌先生。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西什库的张斌。 今天的选题策划人是策划这期节目的我们的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抢你话了哈，着急了。 非常有幸啊，让二位在节目当中一起啊，走进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地界啊。这是一个，刚才这个开场我说了，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特别。在咱们北京城里边有这么一个哥特式的建筑，但是一点都不碍眼，是吧？风格卓越，然后呢又跟北京城融为一体。那今天我们会讲到很多啊，关于这个西什库教堂它的历史，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正在进行当中的西什库艺术季。那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互动问题提给大家，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提醒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答题啊。那么上半段我们这个先把问题出出来吧，好吧，文杰由你来把咱们的问题抛出。 好的。刚刚啊，主持人赵亮亮哥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咱们这个事情，咱们这个艺术展今天要聊的主要话题是发生在西什库教堂的旁边。那么呢，我们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教堂哈，我们现在说啊，西什库大街附近的西什库，它实际上是明朝皇家石库的所在地。这也是西什库这个名字的来历哈。那我们说石库里头第一座库呢叫做甲字库，那我的问题是甲字库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哦， 四个选项，A 粮食， B 丝绸 C 药材 D 纸张、 哦， 四个选项。 哦，甲字库啊、嗯，这个第一个库房装什么东西啊？ 对， 嗯，我有一个答案，我这瞎猜啊，我不说，我看一会儿我对一对啊。 对， 我觉得第一个库房反正 比较重要， 哎，什么重要它藏什么啊？ 对， 好，那今天呢，也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咱们说这个西什库呢，现在这个艺术节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啊，这是咱们是七月份开始的是吧，张明老师？ 对，七月十四号开始的， 哦， 一直延续到10月23号。 啊、哦，挺好，那我们节目还不晚哈、啊。 对， 正好、这个、因为张明老师太忙了，原来约一直没约上， 是吧？ 对， 啊、 刚开始特别忙，事儿很多。 有机会欢迎你们也去看看， 是吧？一定会去的啊，因为我听说了这个咱们的艺术节特别热闹啊，而且这个其中的展品啊非常的丰富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类型的哈、啊、能够启迪大家的这个智慧和思想。这样吧，到底这个艺术节是什么样的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是文杰已经到现场去过了是吧， 开幕的时候去了、 嗯、啊，好， 先听听两位策展人是怎么说的。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一说起来这个西什库，听众朋友们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高大的哥特式建筑西什库教堂，但是啊，在这个教堂的旁边不远处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院落，就是西什库31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在7月14号下午啊，这里有一个展览开幕了，这次展览的主题叫做艺术和社区的融合。我们来听一听策展人张斌先生的说法。 它主要呢是想营建一个美学社区，并探讨社区艺术怎么样去影响人的生活，然后艺术怎么从生活中重新汲取自己的养分。 为什么要选择101这个数字？ 在数字的文化学里面，101代表着就是你做一件事，哪怕失败100次，或者遇到100次的挫折，但你还要坚持再往前走一步。其实好多朋友都劝我们，挺费力不讨好的。会有个项目是我们的艺术家会跟101个社区的家庭一起来为这个社区做101件艺术品。 另一位策展人米勒这样说。 我觉得艺术就是说不应该是总是在画廊或者美术馆，更多的有机会让大众看到。所以呢，这次呢我带来了大概30多位艺术家，差不多50件作品，包括这个绘画呀、装置、雕塑啊、影像还有行为。 在开幕式上也有很多社区居民表达了对本次艺术展的期待之情。 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就是最近一段有所接触嘛，艺术什么进社区嘛，是吧？反正有所了解，但是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到他这儿来 啊。那是给您送的什么画啊？ 给我送了一张油画，画是故宫的一个门，我镶好了的一个框的，送到家里边去的。 关于艺术走进社区更多的幕后故事，我们回到直播间来听一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采访啊，这是文杰，你是开幕那天哈就到了这个艺术节了哈。 对，一个周六的下午。 哦，那这一个月这个左右的时间，张斌老师，咱们一共大概接待了多少人啊？有统计吗？现在 已经有400-500人了。 哦， 但是基本上每周二和周四，因为是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会过来画画 啊、 嗯，这也有几十位了 啊、 嗯，他们自己用自己的画笔创造我们社区自己的艺术。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你这个艺术节是在社区当中进行的是吧？ 对， 哦， 这 是 非常独特的 啊。那我们这个这一般来说什么美术馆呀是吧，展览馆呀，是这样我们看到一些艺术品。刚才我听到这个这个作品有装置是吧，还有影像 对 吧，这些我觉得在社区当中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的意思。 对，是这样的。 我们这是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其实之前我们办这个艺术季之前也尝试过很多的艺术品。那比如说拿着一些特别传统的一些字画呢到社区，叔叔阿姨们说，哎呦，这个我自己也在练呢，这我太熟悉了，有没有新鲜的、我们就突发一想，就拿了些当代艺术作品过去。叔叔阿姨反而特别的好奇，他说为什么呢？怎么呢？ 它怎么就能成为艺术呢？这时候其实反而产生了一种交流， 用一个网络词儿叫不明觉厉， 对， 是吧？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艺术品啊。确实，这个作为这个门外汉或者说普通这个观众吧，看到一些艺术品，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 反正就觉得它有某种 feel 啊，但是 对 各种门道确实说不出来哈、啊。 对 啊、哦， 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看到艺术品之后能跟我们进行互动，跟艺术家们进行互动。嗯，那么如果看到一个特别不理解的东西，它反而有了这种互动的基础，这是我们特别重视的一点。 嗯 啊，而且这个艺术季其实虽然以当代艺术开始，其实接下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会进入到大家共创一个社区艺术，最后呢、 哦、 还会邀请孩子们跟老人们一起创作艺术。 嗯，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完整的，当代艺术呢、 嗯、 只是一块敲门砖。 嗯，那如果我们这个想参与到这个咱们这个艺术季的活动当中，那我们是怎么去啊？我们就到这个社区就直接日常就可以看到吗？ 啊，我们在这个社区因为已经建设一年多了，建了一个社区的美学中心、 哦、 我们把它叫大叔志美学俱乐部。 嗯， 在这个俱乐部里每周都会邀请社区里的叔叔阿姨， 嗯， 来跟我们一起、嗯、跟我们的艺术家一道， 嗯， 来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艺术品。 哦， 然后他们再拿着艺术品回到自己家庭，回到社区去、 嗯、 互相呢进行一个交流、 嗯、 跟孩子呢进行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互动，那么这个实际上用艺术激活了整个社区。 嗯， 其实上节目之前啊，跟张明老师私下聊天的时候，说到了很多叔叔阿姨自己画了画，然后拿回家之后，他们的孩子特别高兴、 啊， 就觉得自己的爸妈就可能退休之后， 嗯、 然后重新去学个画啊，学个字啊，然后了解一下当代艺术，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 他们很欣慰。 嗯， 而且孩子没想到，哇，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居然还能创造出一幅当代艺术作品、 啊、对对对 对 对， 有一个属于说印象上的一个反差哈、啊、原来是老头老太太就这么叫，一看诶居然也能搞艺术了，应该是那种欣喜感、 嗯、 对、 嗯、这个一般来说讲的艺术品就是老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哈、啊、 嗯、 但是这个走进社区我觉得反正我还得适应一下啊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机会去见识见识，感受感受那种氛围哈、啊、 好的，欢迎。 哎，那这样我们还是要从头说啊，我觉得选在这个咱们这个西什库教堂旁边是吧，这个地方也应该是有这个很大的一种设计吧，就是某一种精妙的设计和构想吧。为什么选在这儿呢？ 嗯，虽然是设计，但是也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结果吧。因为之前跟艺术家在探讨的时候、 嗯、 我们就想西什库这个地方吧，是以前在明朝开始就是我们故宫皇家住的地方，它西边的十个库房，所以叫西什库、 嗯、西什库啊。 对，那我们这次就其实打个比方，就是把艺术的库房打开，能让普通老百姓也走进去转一转，然后跟艺术家做个交流、 哦、 那么这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多给社区带来的一种变化、 嗯、 这种变化呢是一定他要先来看到、 嗯、 然后走进了这个仓库，哎呦，他发现咦，这个艺术品我通过艺术家的讲解是能够理解的，那、 嗯、 我也能参与的、 嗯、 这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可能性。 嗯，那要提到这个西什库哈，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就说的是西什库当中的第一个库房就是甲子是吧？ 对， 甲子库房放什么？这个咱们先留着哈，先留着让大伙儿猜一猜。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那个九个库房里边都放什么东西哈、啊？这明代都存放什么东西、啊？都放在这儿啊？ 先说名字就觉得很好，很有意思啊！甲乙丙丁 是这么往下排的是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是吗？ 对 啊， 但是不是一直延续下去？ 对、啊， 就一到戊，嗯， 对，甲乙丙丁戊， 嗯。那都是 比较好玩的，可能就是钉子裤了。 嗨、嗯，好嘛，钉子裤不知道里边放不放？那时候没有钉子裤啊。这个名字谐音很有意思哈、啊。 对， 那这个、 嗯、 您大哥给我们说说都放什么东西吧？啊、嗯， 其实每个库房里都会放着皇家要用的一些东西。这些物件呢， 哦、 其实跟当时很多库房里跟当时皇家的一些艺术作品也有关系。您比如像钉子裤里面放的是大漆。嗯像桐油，像大漆就能用来做一些漆器。 哦、 那您比如说像椅子库里面放的是纸张， 各种各样的纸， 不是放椅子哈， 啊，不是放椅子，对， 椅字库里面放纸张的， 对，各种皇帝写的奏章啊，写的这个批文啊，什么皇帝要创作一幅什么作品了，都用的这儿的纸， 啊，就是比较名贵的纸张哈， 对，饼字库也挺有意思，经常我们把它简称叫饼丝儿，为什么呢？ 饼丝儿， 对。饼子库里面放的是丝绸，而且各种各样的布料丝绸都在这儿有。 哦， 对，钉子库我刚才说了，像漆器呀、啊嗯、然后像一些胶啊等等都在这儿放着。 牛皮、鹿皮什么的。 对对对。 哦、 布子库里面就是放的是武器。比如说他皇家出行了，他仪仗队里得有一些武器，这些都在那儿放着。嗯、还有他们像皇家要操演士兵的时候，其实调用的武器都在这儿放着呢。 嗯，这是物资啊。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那几个库，还有什么库啊？ 对， 还剩下五个， 像承运库啊， 承运库啊， 对、嗯、啊，这个也是从南方拉过来的一些布料啊，或者一些进献的一些珍宝都在这里面。 啊 啊，然后还有像广基库，然后像还有像广银库，对、 嗯、 啊，这些其实都是皇家要用到的各种各样的物料都在这放着。 嗯， 对。 但是您说这个里边放东西最值钱的是一个库，叫什么？ 脏筏库。 脏筏库啊， 对， 这怎么就是最值钱呢？ 因为它是明朝的时候把很多的贪官污吏把他们家产抄没之后放在这儿， 其实就是赃物那赃， 对， 是吧？ 嗯、 其实明史里记载，曾经有位皇帝到脏筏库有一天去看了一眼，大吃一惊， 嗯、 嘿，我这里面这宝物真多， 嗯， 都是搜刮了这天下的名纸名膏啊。 哦，嗯。所以就是这十个库啊， 对， 行，我们这个没有把这答案刨了啊，假子库不知道里边还放了什么啊，您还是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会儿我们上半段结束之前再把这答案告诉各位啊。那说到这个，刚才说这个西什库，那西什库社区也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这西什库之后，那周围的老百姓也就逐渐的就在这儿这个繁衍生息，就这么就沉淀下来了，是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吗？发展历程吗？ 真正的可能传言几十代的老北京，它数量并不是很多。就我所知，其实周围的居民，现在的居民， 嗯， 还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哦， 这也代表着北京的一个包容。 嗯嗯嗯嗯。 对，就是原来它是只是库，嗯、库就是说，没有人住那儿，是吧？ 对。 因为你比如说，你好比说住在这库旁边，万一丢了点东西呢，是吧？你这住旁边也说不清啊。 那其实这就是。等于是一个皇家的一个禁地吧，就是库房所在吧， 所在 是没有老百姓在这儿， 完全封闭的， 封闭的。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希望用一个假设的方式，就放、把以前高高在上或者像你们说的、远在那些特别遥远的艺术区，或者说放在那些特别整饬的特别干干净净那种美术馆里的这种作品呢，我们拿到社区来，相当于打开库房，让老百姓也能接触一下。哦，原来现在的艺术是这样的。 嗯嗯，挺好的啊。这个在自己的小区，我还是很难想象啊，我这很难想象说，哎，我们家是吧？我现在也住在这个北京，他们所谓开玩笑叫打引号的老破小是吧？一个老小区里边是吧？我一出来，好、哦，这家伙在美术馆要看的东西啊，在我们小区就能看见。 对， 我还是挺不适应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那说到西什库，就不能不说这个天主教的教堂了，是吧？ 对， 这个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一位朋友提到过一次，说到北京看景，说看什么景呢？说哎呀，那故宫长城啊，那都是我爸爸、我爷爷来看的。说我来，我想去那个什么东郊民巷啊，是吧？看看这个西洋的建筑啊。然后他就提到过这个西什库教堂，但是后来他说人家在修缮呢啊。没让我们进， 现在已经开了， 现在已经开了，是吧？ 对，周六日都可以进去看。 哦，是这样的情况哈、 嗯。 那西什库教堂它是怎么一个建立的这个历史呢？它的源头是什么呢？ 1703年的时候，那个之前吧，康熙皇帝得了疟疾，那会儿没有咱屠呦呦的青蒿素， 嗯， 治不了，只有他们传教士的手里有那个金鸡纳霜，就给他治好了， 嗯、 否则的话，生命堪忧。 嗯， 所以说治好之后，康熙就给他们赐建了这个教堂，中间有、 哦、 几经波折吧。 嗯， 但是到了1887年的时候， 嗯， 慈禧太后要扩建中南海， 嗯、 然后他说：“哎呦，这建筑太高了，这为什么呢？” 哦、 当时西式教堂其实是在中南海旁边 对，是有这个说法，说哦，那等于是现在这个地方是他后迁过来的， 对啊、所以当时慈禧太后就让李鸿章主持此事， 嗯， 然后呢，跟罗马那边呢谈判了好多好多个月，然后最后把这个教堂呢拆了，等于在西什这块重建了，因为那会儿清朝的时候，西什库的十个库房已经没有了。 哦，那时候 就是明朝的西什库吗、 哦、 对、 哦、 那会儿只剩下清朝的几个，大概是两三个库房吧， 嗯， 叫做后库，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西什库教堂就到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西什库这个地界， 对、 哦 嗯、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给大家展示艺术品的这个地方，原来在解放前是西什库教堂的神学院，解放后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德高等技术学院 啊、 大家可以看原来是为宗教服务的，后来变成为科技为技术服务的，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为艺术服务的， 为人民服务的， 对，而且把这个对把艺术交给人民， 好，那我们上半段啊时间有限，咱们还是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吧，我看这问题还真是挺难的哈，这大伙儿猜什么的都有哈，夹子裤到底放什么的呢，文姐， 对，其实啊这个刚刚咱们也提醒了啊，夹子裤放的是珍贵的东西，那您说什么最珍贵呢，粮食 是啊， 粮食它很重要、但是您要说价格那还是药材对吧，更珍贵一些，所以答案呢是 C， 看看应该有答对的吧， 哦，哎呦，还真有答对的朋友啊，叫山这位朋友啊，还真是就他一人答对了，剩下基本上都答在 粮食 被我误导了好 被误导了、 没关系，我们下半段还有这个互动问题啊，都挺有意思的啊，好，那我们上半段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听上一首歌，叫做我的北京城啊，咱们北京城里啊真是太多太多的文化味道了哈、今天我们到的是西什库这个地方，在这个社区当中呢居然会有这个艺术品啊，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在这里来汇聚，确实非常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看看您印象当中的北京城里有哪些好去处呢，不妨啊我们都来这个西什库社区来感受一下艺术的氛围，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走进的是西石库艺术季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还有咱们西石库艺术季的策展人、社区美学研究者张斌老师，欢迎。 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是简要的回顾了一下，西石库啊。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历史的沿革吧，包括这个西石库教堂啊，现在西石库教堂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过去参观，是吧？我很印象当中，这里面有非常独特的景致啊，好像这个教堂当中有这个中国圣母，是吧？ 对， 好像是这个这圣母就是穿着跟慈禧太后差不多的衣裳，是吧？ 对，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景致啊， 是这样的， 能够看到这个西方的宗教、艺术、文化跟中国的，尤其北京的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啊， 也可以感受那段历史。 哎啊，那我们这段历史就把它先过去聊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啊，咱们的西石库艺术季啊，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下半段仍然是有问题来跟大家进行互动，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文杰，咱们还是先把问题抛出，咱们带着问题来聊天啊。 哎，好的，咱们第二道问题呢，还是跟历史有关的哈。咱们说这个西石库教堂啊，它是刚刚上半段时期，张老师跟咱们说了，它是中间有波折的。那我的问题是，它最终建成是哪个皇帝在位时呢？ 哦 ，A. 康熙 ，B. 乾隆 ，C. 道光 ，D. 光绪。 嗯。 好， 四个选项。 哎，这是哪位皇帝在位时期啊建成的西什库教堂啊？这个问题不难，比上面那个问题简单多了啊！大伙儿一查就都 能知道。不能老坑大家是吧？ 好，我们等待一下各位的答案。好，那我们就来好好说说这个艺术界啊，我还真是挺好奇的哈，就是 去吧， 确实想去看看，因为对这个艺术我也是完全是一个棒槌，一点也不懂，这个偶尔是朋友带着去看一看哈，看看一般真的是，我就觉得就是那四个字啊，不明觉厉哈，其实它有一些简短的阐述吧，有一些阐释在这个艺术品的旁边，但是我觉得短短的那一句话仍然不能够打通我跟这个创造者的这个心灵的这种共识啊，确实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尤其在艺术品当中的交流，你的文化背景不同，你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深度也不同是吧？或者是审美的风向也不同啊。要去欣赏这个艺术品，我觉得恐怕还是需要一些积淀啊。那么在咱们这个艺术季当中呢，就是有一件展品，文杰跟我说，我就特别感兴趣，就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有共识呢？或者说大家都喜欢呢？怎么样打通这个就是沟通的这种壁垒呢？那就是大家一块创造一个，是吧？ 对 啊，而且这个社区在社区当中的艺术品就要有社区文化的一个特色，据说是有一个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装置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此为何物？ 它是一个其实跟社区居民、跟艺术家一起创造出来的一件艺术品。 嗯， 那么在开幕式当天晚上，其实有我们将近二十位的社区居民。基本上都是叔叔阿姨， 嗯， 他跟我们一起在我们那个文创园区的草坪上啊，上演了一出故事。 哦，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它来自于这个社区的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 嗯， 我其实以前有时候在新闻中就听过，邻居家就因为那种晾晒衣服甚至打起来，互相产生伤害。 嗯， 我当时觉得，我说人之间怎么能这么恶呢？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嗯， 所以当时在西什库社区，我们做艺术季之前调研的时候，就听到咱居委会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也是在管理这种私自的晾晒衣服，因为它挺危险的，有时候会砸着人。 嗯， 有时候呢给市容也带来不好的影响。 嗯， 但是呢咱这居委会呢，他没有说强行的说你就不许动，我说我就给你怎么怎么着。 嗯， 他就用了一个很小的举措，什么呢？ 嗯， 本身的人家居委会就特别破烂的，也是一个小院儿，特别古旧，没多大地儿。但他在院里的自己啊搭了那么十几根杆儿。嗯，他说你干脆吧，您也别在外面搭了，你就搭到我们居委会院里来吧。 哦， 哎呦，这个开始我们觉得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这事儿挺麻烦。 嗯， 谁家拿来多少， 嗯， 得给人家记下来。 嗯， 走的时候呢人家八九点下班，然后才得给人家又数好，得给人家送出去。其实这就体现了，就是咱北京作为这么一个首都， 嗯， 它在公共管理方面一个特别温馨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对，您说对啊，这个居住空间狭小啊，是吧？老百姓确实也有这需求哈。 对， 那么就是居委会解决了，就是把这个公共空间利用起来哈。 对， 哦， 所以说居民们都记得这事儿。 嗯，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拍即合，不光是居民喜欢，艺术家对这事儿也特别感动。所以说艺术家们就是有，其中有影像艺术家，然后有装置艺术家，然后有音乐家，然后有 DJ, 有鼓手，有舞蹈家，还有来自北京现代芭蕾舞团的舞蹈家。他们一起把这个故事啊邀请居民们又上演了一遍，特别的神圣，在现场。我们都做录像，大家感兴趣的话下周可以到我们那儿去观看。 对，其实在开幕式的时候我采访了咱们那个策划人吉木老师， 对， 他是咱们这个装置艺术的一个策划人，类似于，对对对，他讲的也特别有意思。 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小了，他可能就解决了社区里一个矛盾小冲突。 类似于，对对对，他讲的也特别有意思。 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小了，它可能就解决了社区里一个矛盾小冲突。 嗯， 但说大的话，如果它能复制出去的话，我觉得里面那种管理的理念或者那种文化，它其实对真的全各个地方的这种基层的这种管理和居民关系的处理， 以及改善这个社区内部的这个相互邻里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件这个艺术品真的是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就是艺术真的走进生活了啊！因为它就是以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说最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人们最不屑于讲的这个事情，以它为出发点，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哈。 对， 从这个生活的土壤当中拔出来的这么一个艺术品，我相信大家都能看懂。 对，这个事儿啊，它特别能反映出来咱们节目的主题，为什么呀？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哎呦我天哪，领导还得给你加工资。对，确实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小事情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看展，我们老说啊，放飞一下自我吧，这个让心绪平静吧，是吧？那其实你的生活的问题还在啊，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展，我觉得真的是啊，就会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它还变成了艺术之花，确实啊，感觉非常特别啊！我怎么不住在这社区呢？我们也希望哈，就是以后像这样的这个文艺活动啊，文化活动，我觉得似乎现在还真是北京有咱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优势， 对， 是吧？ 我相信在咱北京各个社区也都有这样的故事。 嗯，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把这套方法论可以教给大家，大家也可以从自己社区去挖掘真正的艺术素材。 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西什库艺术季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传播，我觉得是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了哈。 对，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其他的，您觉得比较这个得意的作品，或者说您比较看重的作品好吗？ 对，其中有一位艺术家，她是一位个头非常小的女艺术家。对，但是呢，他是在拆迁的过程中呢，他把几块破烂的板儿拿到一起，然后自己用钢丝把这个板儿之间的裂缝啊又给拼了一遍。他用这件作品其实寓意着，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把人之间的一些裂缝那种不理解能够修复了。但是这个板儿其实特别大，比他几乎要高一倍。代表着就是说可能其实最后修复对他来说也是力不从心的，但他还是愿意付出这种努力。 哇， 对，而且当时我非常巧，因为我也采访了这位女艺术家，但是咱们可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呀。但是她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现场的感受就是她是一个非常有这种生死观的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里面好像似乎是在传达的一种观念，就是在生与死之间可能我们有东西可以修复，就除了生老病死之外，所以这个作品也是非常感人的。 那文杰，你带着我们的另外一段录音当中是有他的声音吗？ 对，是就是张老师刚刚介绍的这两个作品的两位创作艺术家，我都有幸的采访到了。 好啊， 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本次艺术展的开幕式中还包括一个非常独特的装置艺术晾衣服，讲述的是艺术家从居民晾衣服这样一个日常行为当中捕捉到的美感。 要参与到一个社区艺术节，我就不能太强化我个人的追求，这个故事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那这次呢，还是邀请大家来晾衣服，只不过把这个晾衣服的行为升华成一个表演。 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中主要是探讨生死的问题。 一帮老人冲到我的那个工作室，然后看画，就问我关于作品的事情。我在跟那些老人在说的时候，说了一半我停下来了，因为我发现他们所有的都眼含泪光。 公园也成为本次展览中一个重要的形象。 那么这个公园系列的这一幅画，我现在看到的呀，名字叫《志怪桃花源》。桃花源记大家都知道，还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世外桃源。艺术家在这里说到，每个人都想要一处桃花源，我笔下的这座公园看起来就是一座桃花源。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我们都找到了西什库的桃花源了哈。你要写一篇桃花源剧吗？ 艺术作品里面有一个系列，就是叫《公园》。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生活，您比如说在北京，我们去找桃花源是。怎么说呢，有点不现实，说白了有点矫情，但咱们作为社区居民，咱们身边的公园，咱们在公园里面能够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可能这就是心中的桃花源。我想这是艺术家的给我们传达的意思。 嗯， 对，而且这位艺术家他很有意思，他是在写小说。 哦， 然后把小说中的很多场景呢又拿出画成画，将来他想做成戏剧，所以这也其实给居民很多启发。 嗯， 居民也会想，其实我有时候也可以用画来传递记录我自己的家庭的历史，我在这个社区生活的这样世世代代的一些故事。 对， 您这么说让我想起来，其实很多退休刚刚退休的一些老人，就不能叫老人了，叫就60岁左右，他们其实还是年轻人。 对， 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年轻人，他们就在去追忆自己这个从小长到大的这个社区变迁，他们就画很多画。我就认识一位老人，一位这位老爷子，他就是把自己小时候他那个石碑胡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就画这个他印象中的石碑胡同，就是也非常感人，也是在各个社区里进行展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哦， 其实社区文化可能在咱北京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如火如荼了，也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次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季，您觉得说带给这个我们说最直接的吧，就是咱们西石库这个社区的这些居民们哈，您觉得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什么呢？ 首先是参与。就是他们发现，哦，你像以前那些传统的艺术，它需要去练基本功，然后一步步的往前走，在这过程中可能他的很多兴趣已经被磨没了，就跟孩子们学艺术是一样的。但是在很多的当代艺术里面，抛开那些特别怪力乱神的大家看不懂的，其实很多的当代艺术的项目他们是可以参与的。而参与过程中呢，他就产生了很多互动。最重要的是参与了，产生了很多的互助。比如我帮你拍照，我帮你递个画笔，然后我跟您这儿交流两句，那儿交流两句，最后大家充满了欢笑。我觉得这都使得居民们从以前的那种现在的楼房里走出来，然后大家开始互相的产生交集，这里面也产生无数的可能性。就是大家可以是不是组织起来，用艺术为我们的社区，我们街道，为我们诞生一些新的公共艺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这个您说的这个真是让我觉得特感慨啊，因为这个前两天还读到一本书，这个书呢，他所写的叫所谓的社会病吧，其实他写的是这个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他说这个产生的社会病，但是今天拿过来看就很像在说我们当今时代，他就讲的有一种社会病就是孤独，就是大家呢彼此的联系都靠这个信息而不是面对面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好像特别便利，生活特别便利，但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空间安全区啊，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哈。 咱现在物质生活说真的比慈禧太后比那帮皇帝可能好了不止100倍。 慈禧太后那个送餐那个送不那么快是吧？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媒体，可能80年代的时候咱社区里还能一起看看电视，一起乐呵乐呵，或者一起乘乘凉。但是现在比如说手机完全是个个人化的媒体，一个人在那乐呵乐呵就结束了。要联系呢也是联系几千公里之外的，反而忘记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其实那种社区感，或者社区的那种情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真正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我们自己为脚下这块土地能做点啥，或者为旁边的人做点啥，这个时候这个社区才能有那么一点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朝你温暖的微笑。 对，我觉得张老师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子上了，就是说您讲的这个所谓社区感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反映了社区的变迁，也是社区文化的变迁。 对， 40年吧。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好像多数来参加到我们这次艺术季的活动啊互动当中呢还都是以老年人为主是吧，中老年人吧，这些不上班了叔叔阿姨们，那有没有年轻人来呀？ 有啊。 啊， 就当他们的爸爸妈妈来这边去参加我们的互动艺术或者来学习一些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们孩子也会过来 是吧， 他们觉得 他们从夜店的拽过来是吧 对，他们特别 从酒吧拽回来 夜店不可能，我觉得是从班上拽过来 从班上拽过来啊 对， 那还得扣工资啊 对，那有一位老人他的孩子是在美国，那么飞回来看到他妈妈居然创作这样的艺术品特别的惊讶。哇，原来我母亲其实他的那种参与社会然后参与创作的这种积极性完全不亚于那些国际上他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他觉得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他说妈妈 这部作品我收藏了吧。 这个 原来自己的妈妈也年轻过，也有过青春和激情。 对， 哎呀，这个通过一幅艺术作品居然这个不能说改善啊，就是让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啊，都变得更加的与以往不同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难得的、啊。 是这样的 啊。那我们这艺术季适合小朋友去吗？ 适合。其实艺术季的第二个阶段是社区的101个家庭来参与。 哦。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其实儿童艺术的阶段。 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第三个阶段？ 9月到10月之间。 哦。就是、 那么我会邀请孩子们给社区老人们创作一幅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呢，我都希望能体现中国的文化的元素。那么具体是什么，现在还有点保密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给我们多点指导。对、 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参与性啊，这种互动性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去的话，那在咱们这个中心，就在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是会有艺术家在这儿来有一些介绍他们的作品吗？或者说是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基本的知识啊？ 都有，那么每周都会有艺术家来，那么为社区老人们指导他们去画画或者创作相应的艺术品，在周末也会有相应的艺术家沙龙，您要是想跟艺术家面对面交流的话可以过来。那么其实艺术家当他解释了自己作品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因为艺术家创作这个作品中所饱含那种情感和思维是我们所有的人普通人都能遇到的。所以当代艺术并没有那么难以理解，只不过它不再像以前的，就是比如说古老的绘画是为教皇、为皇帝、为贵族们画的，当然是很，那是为别人画的。对，但是现在的艺术其实已经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回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说是需要解释。但是解释之后每个人都能理解， 都能懂。 对对，您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什么点，就是艺术家对艺术的理解不一样。有的艺术家呢认为艺术就是表达，就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的情感、我的想法表达出去就行了。但是有的艺术家可能会认为说，我表达出去我需要一个反馈，比如说我在这个社区里面，然后社区居民给我一个反馈，我认为这时候艺术才算真正的完成。我想我觉得咱们社区艺术是不是更多的应该去弘扬第二种这个艺术家的理解，就是他有一个反馈在里面。 是这样，其实绝大多数的当代作品它的完成真正是在观看者观看和反馈之后，甚至参与之后才会完成。因为当代的很多艺术家认为我画好了只是代表这作品成就了一半。那么当你的反馈甚至你是负面的反馈，你说我不喜欢，我不理解，这时候才发生了这个作品的另一半，就是他跟人之间的交流。 哇，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完成了一个叫做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一个高度的有机的融合啊。 对， 一直我们说这个各个领域哈、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都是一对欢喜冤家啊。这好的文艺评论呢，当然能够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现在这个网络化的这样一个普及，其实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叫网上很不负责的这个言论啊，甚至有一些人就是他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啊，他都随意的去发表评论，就所谓的网络暴力吧，对吧？ 对， 这样其实他会把原来的文艺评论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首先给淹没了，再有就是当很多情绪在前面的时候，它会让那种客观的真实的有价值的观点又往后排了啊，它会那种东西会吸引眼球啊。但是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艺术品当它的评论反馈回来，这个艺术品才真正的完成，这可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创作与评论合二为一了啊。这样才是一个完整最完整的一个表达啊。 是这样的。 好，那最后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艺术季的时间地点啊，以及怎么样给我们讲一讲是如何来欢迎大家来好吗？啊，最后再给我们说一句啊。 好的，因为现在就在艺术季的过程中，那么一直到10月23号，那么在我们西施库的大叔智美学俱乐部，那么它除了周一闭馆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开着的。那么大家可以进去跟那几十幅作品进行一个互动。那么您可以把您的不理解、困惑，能抛给这些艺术家，那么由他们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交流过程